保外医治的前总统陈水扁昨天没有向台中监狱提出申请，就到彰化和一边一国连线成员进行座谈。台中监狱副典狱长李靖国表示，中监最近会到陈水扁住处进行每月一次的例行访视，除了检视就医、诊断书等病情状况之外，也会要求陈水扁说明最近媒体采访、担任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姚文智选举总顾问，以及到彰化参加座谈等，演绎是否违反保外医治相关规定，以及后续如何处置。陈水扁昨天下午和参选彰化县议员以及台中市议员的一边一国成员进行座谈。根据与会议员发布的新闻，陈水扁认为民进党选情低迷，希望一边一国连线成员能够稳住阵脚，他将会为连线成员们站台拉台声势。台中监狱直到媒体报道这项新闻之后才知道，陈水扁并没有事前提出申请或者是告知。前花莲县长傅昆萁涉及合击炒股案遭判刑8个月定验，将在25号发监执行。检方初步选定花莲监狱为服刑寓所，但是如果傅昆萁有特殊需求，像是健康医病需要，仍然可以经过评估之后选择其他监狱服刑。花莲监狱典狱长葛黄明表示，目前尚未收到检方指挥执行书，但已经做好准备，新收受刑人将分发到义舍，关进大约2坪大的两人牢房，适应监狱生活，2个月后再下工厂工作。因为援交未成年少女遭到美国警方发布通缉的美国德州男子威尔森，今天传出美方已经注销他所持有的美国护照，移民署将会会同刑事局专案小组一同查办，如果发现这名男子下落，将立刻予以驱逐出境。刑事局国际刑警科表示，截至中午为止，美方并没有向刑事局请求协助，目前只能够做预防性侦查工作，相关警察机关如果有关于这名嫌犯出没的情资，都将转交给刑事局专案小组手上。至于昨天晚间传出威尔森曾经向台北市罗斯福路四段中介公司租房子，检方也证实确实有这项消息，原本想要瓮中捉鳖，但是因为新闻提前走漏，最后嫌犯并没有现身。美国国务院跟财政部今天宣布，将对违反美国对俄罗斯制裁措施的中国军方单位施以制裁，另外也依照相关法案，将33名俄罗斯情报以及国防相关人员列入制裁黑名单。美国国务院官员指出，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分别在去年跟今年向俄罗斯武器商罗斯波隆出口公司购买俄罗斯苏-25型战机以及 S-100 地对空飞弹等大量军备，违反美国去年通过的以制裁反制美国敌人法案，决定对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还有部长李尚福进行制裁。这项制裁冻结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以及李尚福在美国司法管辖区的资产。日本9月份的制造业扩张略微加速，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初值 52.9， 高于8月份的中值 52.5， 而且是连续第25个月保持在50荣枯分界点上，主要是国内以及出口订单成长。不过随着全球贸易紧张笼罩，企业信心跌至将近2年来的新低，未来产出预期分项指数初值 55.9， 不但不如8月份的中值 57.1， 还创下22个月来新低。日本制造业的投入成本通膨也创下了2011年3月来的新高。台北股市今天中场大涨141点，涨幅1.3%，来到10972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555亿。日本日经指数上涨285点，涨幅1.21%，成为23960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1点，来到2335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42点，涨幅1.55%，成为277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28点，涨幅1.56%，来到8361点。香港证指数上涨319点，涨幅1.16%，来到2779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38点，涨幅1.22%，成为3219点。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中午站收在30.734对一美元，台币升值0.1分，成交金额4亿8800万美元。日元目前是以112.77兑换一美元，欧元兑换1.17878美元。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干嘛？ Choco TV 韩剧、台剧、陆剧、综艺、电影，通通免费看。 我早就知道啦！ 啊， 又怎么了？ 今天有最新一集陆剧《惹上冷殿下》更新，好期待哦！ 赶快去下载 Choco TV。 最灿烂的烟火里，听见最心碎的声音。 最亲爱的烟火，再见了，也请你带走我。 竹意风、铁汉柔情歌，再见烟火，锋芒再现专辑《听者》，10月6号 Easy Five 签唱会，风华唱片。 我是潘怀宗。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Hush。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他冲撞那台石像，涂在墙的卡车帮车上的铜铁松绑，然后他撞进石像的皮草巴黎草那里的亚比设计了他的脉冲光，使用合成皮的老板说且慢，我们伤害你们的身体只用了老公的手汗，他发出合成器般的吼声，喂喂喂喂，你们都一样的卫生，接着他攻击那深渊动物的群众，他不需要破坏他的种族替他行动，然后他进攻了我的 verse， 把我射死 because 我穿过皮革也骑着肉没资格写这 把脚掌剁掉，让你看着自己失血，准备开始肢解，伤口剥开，从脚踝直到头盖骨直接撕裂，你的尸体会被放在最新一季展示柜，你和你的家人都只能够坐以待毙，反正也没人在意，用鲜血编织美丽，杀戮成就帅气，你生命的意义就是成为我口袋的新台币。 I'm a sinner who's probably gonna sin again， 为了钱我有罪，我有最大的市场，我是皮草业者，工作专业专门制造死亡，看我背上背的十字架上写着时尚，跳舞吧宝贝，人类纯粹歌舞，神秘时尚野兽没有这么早睡，耀武又耀威，我穿的皮草把众生迷倒，没人在乎是谁这么倒霉，总有 T-Square，这个圈子总有 T-Square， 留下你的题，不好意思我穷的只剩下钱，在天堂或许我们地狱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惜他们是动物就像是愚人，看我扒光你们这些地狱犬，我行侠仗义就像生态敌人见， 点灯在千年暗示中，照亮你梦比瞳孔， 人类是什么， 照亮那最卑微角落， 和平是什么， 照亮回家路怎么走， 和平是什么， 我爱恋爱恋恋 I for now I kill this kill for living， 现在恋被恋我放手冷冷转， Trap in my trap house 看你怎么办，他可叫你死得快，给你个快活，那I'm a two with love， 为你 dead to my brush， 手腕头高，一身赤裸后套，一路火爆，扬着高明技术，跳进低谷，像是跑你血流。Shit bro， what's the matter？ 面无血色，看着自己成河的血流。别贪心，背后的罪，没人关心，专心掏心掏肺，成就杰作。 他们的眼神不满歇斯，对着凶器不敢凝视，看着自己死地腐烂边吃，心的伤人家谎言胡乱编织，讲的天花乱坠，这样算不算犯罪？没有人想忏悔，耳朵只听他的赞美。Oh, I thank you， 把惭愧死地帮助，最新被迫的网络，视线被挡住，钞票让你盲目，你的头朝我让我想吐。 从野蛮的不吃人导入，逐渐开化绿城，当猫狗有机关照顾，这是文明进程。但现代原始人恼怒，说咱血惨迷人，他们也想赚羊皮，还好有法律保护你们。那等到生活摔锅皮，你这也没有看，合法取得是养在他国，法律没有犯，对动物最友善，跟你没有关。为伙伴毛皮只被美丽动物和丑陋人类所穿。打击的恶性家，亲的个性家，气的恶性家，气的特性侠，义的和平，立刻双黑奴解放前，你我都是奴隶，解放生命地球，进和平前继续努力。 电灯在千年暗示中，照亮你梦比瞳孔，照亮那最卑微角落，照亮回家路怎么走。 两点十一分，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啊。你好，我是马克。 九月二十一号星期五， 你好午茶 DJ， 你好午茶音乐西瓜。 很多人连续那个放假日子已经来了，他可能现在心情就在放假了。例如你太太， 啊，我太太她每天都在放假，她是我遇过最开心最快乐的人。Wake up, wake up, terror on my TV, blood spilled on your CV, make me queasy, uneasy, like a kid with a gun, time to run, can I flip the scene or change the script, can I change your mind and change it quick, straight out of a horror flick, are you worried if the rocket hits apocalypse, prayers at the edge of your lips, hold steady when it's time to eclipse, get ready, let's enjoy your last moment of bliss, rewind, let me change my rhymes in time, you'll find, I'll spit better thoughts to rhyme, words refined, words to rearrange.Change the mind, find the light before we see the dark, cease the fight, so we can seize the heart. Let me talk about a whole new place to start. Peace, love, living in harmony, one world in unity, my brother, no enemy. So let me talk about it. Peace, love, living in harmony, one world in unity, my brother, no enemy.Sirens are spinning, they say terror is winning. This error might be the biggest error we've been in. Induction, a man-made instruction, paid for a seat at the brink of destruction. Triple D is gonna jump right at ya. Even too much for a man in your stature. Think twice, cause you're playing with fire, so play nice. Cause I'll be wearing the wire, switch it up like a game of soccer. Forget about the name and start finding the lockers. So be careful for that violent streak, or you might be out cold on the crowded street. Now dodge like a tight.She master, think faster, know exactly what comes after. Meditate, hesitate, calm your soul. We need a worldwide team and a common goal. Peace, love, living in harmony, one world in unity, my brother, no enemy. So let me talk about it. Peace, love, living in harmony, one world in unity, my brother, no enemy. 方大同 peace， 这边有个很 peace 的讯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想不想让家中的外籍看护照护技巧更厉害呢？ 太酷了吧，就是有这种服务。 新北市劳工局推出完全免费，各位听到这四个字就是很嗨，完全免费的， 而且是一对一耶。 对，到府服务， 就是、而且是到府耶， 就是我一对一教你怎么照顾你家需要照顾的人。 哇哦！ 只要拨打1966长照专线申请，劳工局将派专业的照顾指导员到家中指导，而且过程当中会有通译人员帮你同步翻译。 天哪！ 示范各种照护技巧，像是翻身、拍背、移位等实用的照护技巧。 这个太这 欸，这个福利太好了吧？ 因为太好了，所以服务名额有限。所以你需要的话，就是现在请拨打1966来申请哦。 我的天啊，你找一个照顾指导员，然后还有一个翻译，同步翻译人员，两个人一对一的到府服务。天啊，这我觉得在世界上各地都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服务，因为这个成本太高了。 而且这样子，那我会违规吗？比如说我申请到了，然后我就是让我家外籍看护学习，那虽然说我的邻居们、我的亲戚们、我的朋友们，他们家没有外籍看护，可是他们也需要照护长辈，他就可以来这边。 你说一起学吗？ 就一起学啊，学实用技巧，就等于是在一个家里面开班授课。 当然可以啊， 这很棒哎！ 对啊，因为他的目的不是说什么你付钱，然后我教你说你不能外传，什么练功什么，不是，他的目的就是希望每一个人都会正确的照顾大家，所以如果当然可以大家一起来听是更棒的吧？ 这个好棒啊！ 貔貅，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坐在我对面的是广播女神吴玛丽。 今天穿睡衣的吴玛丽。 哦， 我今天喜欢我的那个新睡衣，待会我要拍一张。啊， 1985。 为什么上面要写1985？这是个4个数字啊，为什么不写我的出生年份？然后他心里想，你谁？第一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们要请大家来分享你的一周大事。又到了 Friday， 一个礼拜又要过了，这个礼拜你有发生什么事情想跟我们分享的吗？或是你想要分享接下来的中秋连续假期你有什么的计划？你要去哪玩？你要跟谁聚聚吗？想跟我们分享的话，欢迎打开飞碟联盟 APP 来留言，来分享你的一周大事哟。 我今天的一周大事就是刚刚在星期五下午1点钟的时候看了午茶音乐时光。 天哪， 在 Yahoo TV。 天哪， 然后疯狂的点那个爱心。我想那1000多颗爱心里面 有900颗都是你的。 900太夸张了，少说应该有300-400颗是我点的。 新加的礼存礼物加500，一个爱心1块钱，你现在多了500块的扣打可以买。维尼的一周大事就是他们有中秋奖金发了一个月，我才发现，对，三节奖金应该是有些人会领到奖金快活的吧？ 嘿嘿， 福尔的一周大事就是他订了很久的经典恐怖片《勾魂游戏》，蓝光终于来了。天哪，《勾魂游戏》是什么？ 我没听过。 我也没听过。Grace 一周大事，他买了无印良品的那个无水香氛机，在办公室上班也能香香。 哦、 那一台外形很疗愈，可爱， 放办公室也算是造福邻里啦。 因为我看我们有些同事，他放的是真的喷水的香氛机，那种啪喷出来那个是雾哎、就是你经过他的座位，你会这样，想开大灯，看不到， 这么夸张， 那个烟太大了。海平面的一周大事是他第一次自己去看恐怖片，看《中邪》，他要吓死了。慧曲的一周大事是他的宝宝爬行比赛得到第二名。其实我真的很好奇，爸爸妈妈，你让你的宝宝去参加爬行大赛的那个、 动机是什么？是不是？ 以及你想得到的快乐是什么？ 就是嘿，我宝宝会爬哦。 可是他也说了、就是五个你， 或是奖品很好， 一百名只有五个爬到该有的那个点那样子，那其他95个爸妈就是在旁边笑这样子啊，嘿嘿嘿，怎么那么 小？志在参加啊，就小时候我有带你去参加宝宝爬行比赛啊，你看你都爬不到， 但是如果你是那个小孩，你长大看那影片，你笑得出来吗？ 还好吧，就是小时候事情啊。需要这么认真想这件事？ 我觉得很，我一直觉得宝宝爬行大赛很怪， 会吗？ 嗯， 那宠物就是走迷宫呢？这不是就是大人们就是觉得有趣的事情啊？ 是没错啦。 对啊，当你是宝宝的时候，你没有能力，你没有办法、你也不是你自愿降临到这个地上的、你就是被生出来，然后 爬就对了。 你的照护者要怎么养育你，那就是你的命啊。 我在心中下针，汇聚成名叫梦的红。他们在笑着看你坠落，让你觉得自己丑陋。于是你走着，当都剥落，你的不同化成。翅膀战斗 You can fly, you can fight, you can be the light of the dark side, and no one can hurt you anymore、You can fight, no don't fight, you should be the queen of the dark side, there's no one can hurt you anymore、 就算选择沉默还辽阔，穿越过黑洞。 There is a mirror, there is a mirror. Ever see a beautiful creature?

想疗伤的，把热心宝藏进来，出事的领导人们正在战胜我们，永远不会拒绝的宇宙，完全切回回来，最后冬天也走了，如何搬进大城市，路喊着卡地亚，完全切回回来。 两点三十三分，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首歌曲来自于1976的努特。这个小时，请你再分享你的一周大事。本周你有什么一周大事呢？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刚说到的就是宝宝爬行大赛，有人建议说可以办一个爸爸妈妈爬行大赛。 等一下，这个爸爸妈妈爬行大赛是什么？就是比如说我的爸妈四五十岁，然后爸妈去爬，然后还是我年轻爸妈三四十岁， 你那个更可怕， 还是更恐怖的是，我现在养我爸妈，我爸妈七八十岁，让爸妈去爬，超级黑暗呢、欸。 这个是黑暗的比赛， 黑暗到爆炸、欸。 如果你让七八十岁的爸妈， 新北市劳工局才刚刚我们口播完一对一让大家看护的长照专线，然后。做爸妈老人爬行比赛，这阿内干掉！ 但是我一直笑哎、欸，为什么？哎、欸，如果你爸妈很健康，膝盖又很好的话， 为了荣誉，for glory。 如果说第一名是比如黄金几两， 哦， 就是长辈都很爱黄金，那应该会很细密爬哦。 第一名可能是福州的住宅一间。 福州， 就是那种新盖的那种国民住宅、 啊 一间， 狂爬练习，还要练习， 对， 还练习，还铺那个健康步道，就像那个田径选手会绑沙袋，就是，哎，幻想的世界总是很开心啊。秦怡的一周大事，她跟她男朋友买车了，很开心， 恭喜恭喜。 却不再哭泣，可 'cause we need love. 遗忘了就全丢在过去，渴望未来却忘了现在。我这时的梦是你的战斗，谁能够真正逃脱？ No， 你沉默多的语言我听不懂，放下了才能拥有辽阔。哦，找回存在的感动，再一次郑重。无论大雨还是晴空，我们是同一个宇宙，因此我望着你拥抱着，爱与和平紧紧相依，我唱着，用心唱着。 Mr. 爱与和平 Rosemary 的一周大戏，跟老公要去垦丁度过最后的两人时光，之后就要进入育儿时光了。赖佑的一周大虾架宝宝抓周抓到了葫芦、醋橘跟包子，他抓那么多，抓周不就是抓一个吗？ 那他什么都喜欢啊，他都要抓抓看。 Alvanso 一周大事，他第一次一个人去共产国越南河内下龙湾之旅六天回国了，他也第一次寄明信片到马克信箱。 我唱着，用心唱着，低调而喧哗却不再哭泣，我望着你拥抱着，爱与 Latte 的一周大事呢，就是他在墨尔本的四年留学生活要结束了，好久哦。 哦，念了一个大学啊。 维尼说他爷爷80岁了，还可以自己骑脚踏车上山哎。 哦，我以为他说他要去参加比赛。 不是。And this is for my soldiers. It's my special prayer.I pray for you. And since the day of our birth, a humble existence on earth. For some, life is like a blessing. For some, it's worse than a curse. But when you're facing drama, you know you gotta stay a soldier. Whether you pray to the Lord, Brahma, Allah, even Buddha. Maybe we should listen to the Pope and listen to the Dalai Lama. But now, everywhere is war. Children grown into trauma. Public drivers in conflicts. Religious, racial, economic. Creeds and convictions. We fighting each other for bullshit. But that's the life, the strife. That's just the way it goes. No one really gets along. We're all enemies and foes. We take each other's freedom.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香港红磡科园东街与红磡道路口今天发生持刀珠宝抢案，两名蒙面歹徒持刀袭击两名路过的珠宝店员工，并抢走被害人两个装有珠宝的背包，犯案后再跳上另两名同党驾驶的白色私家车逃离现场。被抢走的珠宝价值74万美元，约台币2294万。香港警方指出，这两名本地及南亚裔的受害者臀部和脚都遭砍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目前都在医院治疗中。警方表示，嫌犯疑似南亚籍，目前正全力追缉四名嫌犯，并在香港各个主要道路荷枪实弹拦查可疑车辆。美国总统川普上一轮对中国开征共500亿美元，约台币1.54兆商口进口税。美国贸易代表署为了使美国企业对这波关税做好缓冲，当时提供管道让进口商申请关税豁免。彭博今天引述消息人士指出，24号即将开征的2000亿美元，约台币6.15兆关税，当局尚未启动相关豁免程序。彭博认为，美国政府这项举动可能是借由不豁免美国企业，迫使美国转向中国以外的来源国，加强关税打击力道。美国零售联合会副总裁葛德表示，企业就算不花上几年，也要花好几个月才能找到完全满足需求的新供应商。关税将不公平地惩罚美国企业，最终伤害到美国消费者。鸿海今天公告，旗下鸿腾6088精密科技收购全球电脑硬体生产商贝尔金公司，昨天完成交易，取得100%股权。贝尔金在1983年成立，总部在美国加州，主要制造消费电子产品、智能家居技术、无线网络产品、充电和电源产品，以及智慧手机和平板电脑配件。市场包括美国、加拿大、南美、亚太及欧洲。2017会计年度获利466.3万美元。日本日经指数上涨195点，来到23869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0点，来到2333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64点，涨幅2.36%，来到279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72点，涨幅2.1%，来到840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10点，涨幅1.49%，来到2788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40点，涨幅1.26%，来到3220点。台北股市今天中场大涨141点，涨幅1.3%，来到10972点，成交金额1555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699兑一美元，台币升值9.6分。日元以112.84兑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784美元。日产汽车尼桑的车主要注意，由于有起火风险，尼桑宣布在全球范围内召回24万辆轿车和 SUV， 而这并不是尼桑首次因为自燃风险召回车辆。早在2016年就已经针对 Murano 车型进行回收检修。由于尼桑发现部分车型的防锁死刹车系统可能将制动液泄漏到电路板上，造成短路并引发火灾风险，尼桑呼吁，如果车主在启动引擎后超过10秒还看到防锁死刹车系统亮起警告灯，最好不要驾驶车辆，并将车停放在户外场所，远离其他车辆。尼桑这次召回的车型包括2015年到2017年的尼桑 Murano， 2016年与2017年的尼桑 Maxima， 2017年到2018年的尼桑 Pathfinder， 2017年的 Infiniti QX60。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昨晚在关岛附近海面生成，最快今明两天将增强为轻度台风，预估将朝台湾东部海面移动。外界关心是否影响台湾，气象专家吴德荣分析指出，欧洲、日本以及气象局模式都模拟这个即将形成的台风将从台湾东方海面北上，距离远近各有不同，都还在调整。不过美国气象局模式、美国的海军模式则模拟出对台湾直接威胁，但是综合目前的资料而言，不确定性很大，应该还要再继续观察。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点十分，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在九月份呢，有个遗憾的事情，就是有一场《浮生的梦》演唱会，然后在台北，但是我就错过了，那个时候我就不在台北，有点伤心。让我们欢迎 Hush。 嗨， 大 家好，我是 Hush。 所以你办这场《浮生的梦》演唱会，它算是一个新歌演唱会嘛，就让新歌跟大家见面这样。 算是，它有点像发片场，但是台北那一场其实新歌也才唱六首而已，就18首里面只有6首是新歌。但因为了就想说弥补大家，就唱了一些大概800年没唱的旧歌。 是唱旧歌会，你现在已经有点不想唱很旧的歌了吗？ 其实也不会，就是但因为台北那一场的旧歌真的是 很旧 到一个没有很久没唱 了。所以你要么就很旧，要么就很 新。旧到后面还有惊叹号的时候那种旧吗？ 对， 旧到像刚刚 App 上有人问说 ，Hush 不是一个乐团吗？ 对 我现在是就现在拿掉惊叹号，然后改成全大写。 所以他是一个人，Hush 是一个人。所以每一次我就觉得就很想问歌手说，就是可能很久没跟大家见面，然后你办了一场新的演唱会，然后就要在第一次重新跟大家见面的时候，你就要唱新歌给大家听，你要知道那是一个完全没有共鸣，然后一个很实验的感觉。为什么？就台下如果真的非常非常爱你的人，不管你丢什么他都可以，可是如果比较中间犹疑分子的，或是他心里有预设你要唱什么的，你不觉得那个压力很大吗？为什么歌手都要做这个挑战？ 其实不管唱新歌还唱旧歌，我觉得你知道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比方说Celine Dion 到现在也还是在唱 My Heart Will Go On，就是以旧歌而言，就即便是旧歌，一定有人是第一次听到你现场唱歌，所以你以那种中间选民来讲，就是无论如何都是第一次听的话，那不如就是把表演唱好。 所以你在唱新歌的时候也不会特别的压力或紧张？ 不会。 所以台北场那一场，你因为现在还有另外2场还没唱嘛，台北场唱完那个反应啊，大家回馈怎么样？有人有说什么吗？ 很多人都说蛮美的，因为我们其实连那个灯光跟视讯这一次都会特别配合歌单，配合节目的氛围，因为以前大家可能比较观念比较薄弱吧，或者是演唱会就觉得热闹一下，然后有很多的灯闪来闪去，但因为要怎么样把一个 gig 变成一个 show， 就是我一直很想要前进努力的事情，所以连视讯连灯光都会变成表演的其中一部分。 我就错过了怎么办？他还会再一个回马枪来一 次吗？接下来去哪里？要去哪里？ 接下来是台中场， 台中也不远 啊。 台中是什么时候？ 台中是 又不是纽约，对啊。 我会去纽约 哦，真的？ 好像12月吧。还没有。 然后居然不去台中，我要去纽约那一场。 没有，就一直拖过了台中啊。下一场是什么？台中完是 高雄， 台中高雄都错过，说没有办法，我只能去纽约看 Hush 了。 对啊，所以都在10月份哦。台中 是10月20在台中 Legacy， 然后11月10号在高雄有一个蛮新的场地，好像是 Sparrow。 我真的是没听过， 什么金鱼型的演出空间？ 酷， 金鱼型的 金鱼，我就是喷水的那个吧？ 哦， 不是在对，不是眼睛凸的那个。 因为金鱼一瞬间，我想说，很多画面这样子，感觉很美，就有机会大家去听一听。我们今天一开始听到的歌曲呢，就叫做《换句话说》。换句话说是这首歌的出来的生产的过程，是你有看到什么新闻事件，或是哪些让你 很想换句话说的事情， 很不快的事情吗？想要抒发？ 以单就这首歌而言，其实我觉得那个是现在大家都聊到爆炸的事情，就是因为以前常讲资讯爆炸，可是我觉得现在有点像是后资讯爆炸时代，就有点像现在我们活在一个很碎片的世界里，因为每个人每天拿手机起来就是IG 上面有几个红圈圈，1、2、3、4、5，然后就是我就觉得每天每个人都在透过不同的社交媒介，然后有些人可能就是很依赖 IG， 有些人可能很依赖脸书，然后都在透过这些媒介去看每天， 就了解这个世界。 对，那 我觉得现在，尤其现在，比方说最近很吵得很凶的假新闻， 嗯， 或者是新闻农场，就这一类的网络现象，嗯、网络乱象变得很严重。那这首歌有点像是说，在这样的世代里面，我们如果要说出一句话，那句话会有多真？ 嗯，那你是一个会很重度依赖的人吗？你会比如说很常滑 IG 啊？ 会。 所以你滑 IG 是那种舒压放空的滑，还是你真的会在上面？你是会很认真看资讯的，或是会不停的搜寻谁 tag 你，然后谁说你什么这样？ 哦，我算比较耍废的滑吧， 嗯， 就是没有情感的滑过去，看哎、就是哦，好像蛮好看的，就按个赞或什么。然后我也会看别人 tag 我， 嗯。 就是有些人可能去我们之前有一个展览， 嗯， 或者是他去演唱会都会 tag 我，然后我就会看一下他们写什么。 嗯，应该没有人会在上面讲负评吧？感觉 IG 还是一个蛮良善，蛮 你说特别 tag Hush 说， 天哪、啊，就比如说 你的秀好烂，然后说什么什么 gig 变秀。 听完今天访问，然后疯狂攻击他。 其实不会，因为你不觉得就是。其实这个也是这种社交媒介的一个问题，因为那是大家可以打造自己舒适圈的一个环境， 对啊， 所以通常也还好。 而且就大家都已经花钱去看了演唱会，基本上就是我是喜欢你的啦，对啊，然后要 tag 你就是代表就是我希望你来看我，希望你看到我。 那天我听到一个超好笑的，就是你上那个娃娃节目，啊、然后因为新专辑名称叫。 换句话说， 就是就连我每次要讲的时候，我都要低头确认一下，因为这四个字很容易会搞混，就是会讲到其他的。然后 我知道你是不是有四个字障碍？ 我之前也有过四个字记错吗？ 比如说那个面膜什么身上什么 什么养颜生活童颜有机那些，我常都记错， 他都会把四个字的东西搞混。 可是就是有一个人把你的那个专辑搞成，换句话说，他说那个叫什么？ 他就是我们好像有。因为工作有一个小小的合作还是怎么样，我有点忘记。 照样造句吗？ 嗯， 然后他就来看展览、 嗯， 然后可能他因为那时候专辑还没发、嗯，然后他很好心的想要推荐就是专辑，这样他就说、嗯哦、我今天去了梦游展，然后照片很美什么，然后九月十四号也请大家就多多支持 Hush 新专辑《无话可说》。 无话可说，我看了才真的无话可说 嘞。我听了第二次，我还是觉得很好笑。 我就整个很好笑，很可爱。然后我就开始想，那还有什么？ 嗯。 下次再说、 不要乱说，是张惠妹的、会搞错。好，但是因为无话可说也蛮像你的氛围的、所以这但是新专辑叫换句话说，刚刚在上个小时我就说这个小时要来的人就是有点像哲学家啊、诗人啊、创作人，就有点难定义。就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对于生活中很多我根本没想过会有感触的事情，然后你都可以把它发挥到淋漓尽致。嗯、像今天有一首歌不会播啦，就是、但是有一首歌叫《流明》，就是流水的流，明天的明。那个乍听的时候，你会想说，流明是什么？ 流明是，其实它有两个意思，它单就流明这两个字来说，它是光的计算单位。 嗯， 就你去买灯泡，就看它。写几流明、 你也叫几流明几流明、 有听过， 因为它有点像是在，好像我不晓得它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但它就是在测量，比方说一分钟光通过的量，那个几单位。 所以你是生活中会常常看很多小细节，然后就把那一些就是你觉得很 看使用说明的人，就拿到番茄酱，他说哦，这背后有什么胶，什么什么三酸什麼、 我有写以前还是乐团的时候，有一首歌叫《主要成分》，就是类似像、 主要成分还好，你不是写什么什么明胶什么 明胶， 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东西在上面呢、啊。 我会看这些东西，然后就想它浪不浪漫，或者是它能不能变得浪漫。 嗯， 比方说，我就之前很想写一个那个节气， 嗯， 然后就想我就看有哪些节气、我就想要写霜降也不对 啊， 霜降、就是、 看牛， 对啊，然后就找就找了一个白鹿，然后就查了一下，就发现它的意境很浪漫，就写了， 就是很美的词就会进入你的脑这样子。那胡渣就是比较直白一点了吧？胡渣是有一天照镜子，你就突然觉得好像可以写一首歌这样吗？ 胡渣是突然有一天就脑中就突然浮现胡渣的两，因为我自己留胡子， 嗯， 然后我就突然很想要写这件事情，因为想到这个字的时候，我就大概想到那个歌可以怎么走， 嗯， 那它其实有点像是因为我们听了很多那种 女孩变女人的、或者是她已经是一个女人然后告诉你她的历练、可是我觉得男性好像没有这样子的歌， 说男孩变男人的歌， 对，要么就是很男孩、要么就是可能比方说当大哥好多年、 心很累了， 对对对对， 这样子， 这就想说好像男性的歌曲里面没有那种，比较少这种细微的转折、所以我就觉得胡渣，我就越想越觉得他其实是属于男性很细腻的一件事情， 长毛了， 对，当然可能很多人 歌名改成长毛了， 好不浪漫哦，就是有人可能很懒得刮胡子、可是我就是在想说，那如果从男孩到男人，就青春期然后长大，不管你是哪一个，就是你为什么要留胡子、然后又为什么要刮胡子、就我觉得他一定有很多的可以想的故事在里面、 那你为什么要留胡子？ 因为我觉得，因为我的嘴边肉比较肥， 居然是这么写实的一个原因， 你说要 遮你的脸型， 就是有 点修饰， 破坏线条这样。 因为我一听到这首《胡渣》，然后就开始回想说，哎、 干嘛想要许绍洋？ 不是啦，我就想说，哈许有没有胡子过吗？ 有啊， 或是很久很久以前，因为我从这几年的印象中的片段，好像都是有胡子。然后我还传讯息问一个，就是以前你们同公司的同事说，哎、欸，你有印象他有没胡子过吗？然后他想一下说，哎、欸，好像都有哎、欸、这样子，所以我就想说，胡渣是不是一个你很有安全感的一个东西或什么的？ 也是，而且因为我唇色很深，所以我就想要留胡子，其实就都是为了那个 遮掩这样。 对，可是你不觉得这就是一个自己对自己的观察吗？ 胡渣。 不是不知不觉，一天一点一眼，男孩幼稚的脸，对岁月不做攀岩。长大后才学会对世界温柔抵抗，默默蓄起了胡渣。是男孩的脸，不知所措的改变。长大后却心许自己和人不一样，总要挂去了胡渣。当世界经过他，伸手牵。发现自己和人不一样，决心留起了胡渣。当世界经过他，双手奉上，还给他夜晚。男人这才明白，沧桑世故的脸，被岁月做了推演。成人后才发现自己和人不一样，决心留起了胡渣。 送。 音乐大师久石让与新日本爱乐世界梦幻交响乐团重新诠释宫崎骏经典巨作《天空之城》。我在乎你看我的贪恋目光，相处时的惬意时光。我在乎保护好我们的关系，陪你去任何地方。我不在乎世界年度风云车的荣耀，我只在乎能否成为你的骄傲。 VOVO XC60。 大家好，我是小儿科医师黄聪宁。你听过什么叫做三手烟吗？吸烟之后，有毒物质会残留在你的衣服、沙发、玩具长达半年以上。三手烟可能会引发儿童气喘、过敏、异位性皮肤炎，甚至影响大脑发育。让我们一起拒绝三手烟，从戒烟开始。 戒烟专线0800-636363。以上广告由卫福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Hey everybody，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贞昌，对，就是那个冲冲冲的苏贞昌。你有想过中秋节内心的小剧场吗？最担心拉搞自闭，也最讨厌肉装熟，但亲朋好友聚在一起赏月团圆，共同完成一件事的感觉真的很好。我也要跟你一起完成一件事，那就是让新北更新更好。相信苏贞昌，我做得到。 为什么皇上只颁了章？ 娘娘息怒啊，那张神卡可是无人能比啊。 是哪一张啊？ 是台新信用卡，当月外币消费满2万元，现金回馈2.5%，无上限，免登录。 我也要刷台新， 智慧好伙伴。 谨慎理财，信用至上，循环利率6.75%-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相关费用与活动详情，请洽台新银行或官网查询。 收藏的红叶，代表曾经爱过你的心。今年秋天，就让李密第二波抒情主打《红叶》，温暖碰触你心里的灵魂。 我是玉馨。 如果我说我不懂你的幽默，好吧，那就拼个你死我活。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开始的 那一刻，没料到后来竟割出一道伤痕。怎么开始的，在不起眼的某个瞬间就突然又好了，好像一切都只是意外梦见的。去撑到那覆辙，曾经习惯的毛病就别再犯了。宁可那时候选择大方的态度承认，不留一滴让我们觉悟的资格。怎么开始的，好像梦一样差一点就要错过节目。骄傲就矛盾在的生命中，我又醒了，小声让自己坐定了再去确认，怎么开始的。 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呢，现场 Hush 带来他的最新专辑《换句话说》。 嗨，我是 Hush。 这首歌怎么开始的？那我们就从内外分别来讲，这张专辑怎么开始的？内就是你怎么开始这个概念，《换句话说》，虽然你又说明明概念是另外一首歌开始的。 对，嗯，其实最早是专辑第七首《小事》。 嗯， 但那个时候就是想说暂定好，那专辑叫《小事》，然后就想。 它是第一首歌浮现，然后就觉得它是一个概念，然后可以发展出一张专辑嘛。 嗯，因为它算小事那一首歌，大概是这张专辑比较早完成的，词曲。 嗯， 那时候在开始排专辑曲目的时候，就想说先叫小事，可是我后面还有大概三四首还没有写好。 嗯， 那时候就有点卡关，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后面三四首歌都要找一件事情来讲，然后我就很不想要就是这样被创作绑住。 嗯， 后来就一直在想，就在想，因为小事其实主要的精神就是有点像很多人生当下你以为的大事，回过头看 其实是小事， 都其实很小。那从里面得到一些对日后有帮助的事情才是大事。 嗯， 可是那时候因为创作被局限了，我就想说又继续换。然后一直听到那个寄居蟹与瓜牛的 demo， 我自己唱自己听，就听到换句话说、 嗯， 然后就突然被 噔噔噔噔 对被四个字卡住了，我想说、对，好像是可以用这个东西去讲，因为它既符合原本小事的那种有一个扭转的精神， 嗯， 然后它也可以是整个专辑的一个走向一个流动， 嗯， 因为其实。这张专辑我最后归纳出的一个结论是，它其实虽然很哲学，但它就有点像是在讨论过程的本质是什么。嗯、比方说，从麻木到有知觉的，从没有到有，因为其实从上一张发完，我的歌库大概也没了， 归零哦， 几乎归零。所以 你说该卖的都卖掉，是不是 赚了一波？ 我自己收的也收掉了，所以就想说就要从头开始。所以有很多的状态是，好像你有一个起点，有一个终点。那我就很想要知道过程的本质是什么。从睡觉到醒来也是一个过程。就这样就把换句话就定下来了，所以后面的歌也就比较顺利写出来。 但那时候专辑已经有换句话说这首了吗？ 那时候好像还没，那时候还没， 所以它是后来就浮现了这首跟专辑同名的歌曲。所以你现在歌库还是零吗？就收完了，然后就是一样都没有， 就有一些很旧很旧的歌， 那那个就算了。 你现在会收到很多的邀约吗？就很多人在背后追杀你？ 没有， 没有， 没有。 怎么会这样？ 最近比较少，因为最近可能大家觉得我发片比较忙， 就不好意思叨扰你这样子。 但我最近还是去写了三首别人的歌。 刚说到是往内的核心概念，那往外呢？开始你是有参与做这张专辑，或是你在发专辑的时候，你也办了展览什么的，你都有参与就是计划吗？ 有的时候会一起讨论，一起开会。 因为我那时候要翻这一本的时候，然后想说哦，哈学歌词一定要细细研读，然后一翻，搞什么？哈学出写真集哦， 没有歌词， 没有歌词。然后想说怎么一回事？然后我就想说，我不能随便发问，好像我很糗，就是我自己没有注意一些小细节，我就弄了很久很久才发现，这张专辑太费工了， 超费工。它其实是设计师方旭中的一个主要的 发想， 嗯，因为他曾经好像在某一本书看过类似的印刷，嗯，但那个印刷是比较单色的，嗯，那我们在讨论专辑概念到设计的时候，他就想到这件事情，嗯，所以就采用一个隐形墨水。 这墨水就是你翻开，就是你看到都是哈学照片，然后很多留白处，你就只觉得说。那留白处是什么？然后你要用它附的一个特殊的打灯， 对，它有点像验钞笔。然后其实它有点像符合这个专辑的精神。 去夜店玩喽，要盖那个手章是吧？ 盖手章 不要给人家， 没有啊，这是换句话说，因为它有点像是你肉眼看它是一个白的纸，可是你用那个灯照它，就好像换一个角度看，所以在这个概念上也比较像。在玩换句话说这个概念， 所以你要慢慢扫出一些惊喜，你在里面会有买彩蛋或是一些，因为其实你知道如果比较胆小的人，就是我在那边扫的时候其实我是会有点紧张的，因为我 你怕就是哈去吓你是不是？ 对，我怕在某 个里面他其实放他自己生殖器的照片， 生殖器是不过我怕他放一些很 血腥啊、 诡异的，然后鬼脸，但我一扫就我会吓死，应该是没有，我有确认过了，封面封底什么 没有没有 没有，都很正常的， 都很正常。 没有，你现在听完以后觉得应该要放对不对？可恶，下一张， 好，下一张放。就还也不是放自己 的，所以我有听到说的隐形墨水这些也是限量的吗？ 对，因为它其实是就是进口进来，那首批大好像应该2000张吧，就是印完，因为那个墨水就没了。 那你2000张之后，第2001张的专辑内页会是怎么样？ 就是把里面的 就是白的， 就是白的，哎、欸，这不错哎、欸， 也不用歌词什么，就白的，对啊，不要再多印，要浪费钱。2001以后就是你们自己，现在什么魔镜歌词网很方便啊，KKBOX 还有啊，对啊， 魔镜歌， 对啊， 好像不错哎、欸。 Apple 上有人说，各位你们在听 Hush 新歌什么感觉？我现在听完我有点 down 啊，下午把大家搞有点氛围不太 OK， 怎么办？身为歌手，你有没有鼓舞他一下？他可能想到一些事情。 那就是从头听到尾啊，因为你知道我确实觉得这一张专辑不是多快乐的，对啊， 就 是、但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曲目上有一些安排。 那他听寄居蟹与瓜牛，你觉得会比较开心吗？这首歌也是蛮，你知道瓜牛就是背着壳，他也不知道走去哪，他最后可能就被壳压死了。 然后那个时候专辑14号刚上线的时候，有些朋友就直接跟我说，那我要先听那一首，我要听哪一首？然后就有一个朋友就说。感觉好像寄居蟹与瓜牛很励志， 他是不是想到黄鹂鸟？哎呀， 那一类的，结果我说不是，那是一首 买不起房 子的歌，是房贷之歌吗？ 对，就是你听完会觉得为什么我一个人回家的歌，听小事好了啦。我觉得 你觉得我现在要改播小事吗？ 没有，就是我建议他可以听小事。 所以那时候你是也看到一些家的，或是你回家有些惆怅，所以你写出了寄居蟹与瓜牛吗？ 因为他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其实我在来台北15年，大概约莫搬了14次家。 你搬了14次， 一年一搬， 对，几乎等于一年一搬。 你是会逼自己说一年要换个地方住这样吗？ 也没有到 B， 可是就会觉得哎、欸，好像 不爽了， 是不是就住腻了？好像可以 讨厌房东， 有讨厌过几次，就会觉得好像换一个地方会有不太一样的生活感觉。但我居然在30岁以后，居然也有了 想要 吗？ 不要说定下来好了，应该是说不要再那么漂泊。 嗯，所以你现在这个家住多久了？ 现在第二年。 第二年，第二年对你来说算久了，就对了。 因为以过往的经验， 哎，你是不是会把自己的家布置得很 漂亮、 浪漫的那一种？ No、 真的吗？哎，你这么追求那种好像事物美感的人， 追求美的人， 会有一些基本，比方说墙壁的颜色会重漆，嗯，或者是墙油漆的颜色跟家具的颜色，就是有一些东西还是会 take care， 可是不会特意去。其实我房间超乱。 你是不是在家里弄了一个吊床？ 对，是我买了一个吊床，因为它特价五折。 谁在家里弄吊床？我真的是就是要 很波西米亚， 就是要极度浪漫的人， 啊、 他才会在家里搞一个东西在那边。 因为它很好收啊，他就啪啪啪三个步骤，他就折起來。 所以你不是一直吊在那边啊？ 没有。 那你买回家你吊起来过几次？ 一次。 就是。拍照 买回家的那一天， 那你有在，所以你也没有在吊床上面就是创作过摇来摇去这样。 我有躺在上面，然后不小心睡着。嗯，因为他实在就是太 chill。嗯，而且但其实他也蛮悲伤的，因为你要自己摇，就很可怜。 你就自己这样晃一晃，晃到睡着，然后醒来就默默把它收起来， 默默收好。因为本来就买了，就想说。好像以后如果万一出去玩，也可以用， 也可以拿来用一下。嗯、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歌名，我现在发现很难念呢。 寄居蟹与瓜牛。 一夜漫游，万家灯火，窗框里透着光。万丈高楼，几家几口，干燥的美。梦里有彩虹和落地的光，光线在夜半间幻觉般坐落，树梢还未过，指尖的不懂的瓜牛在泥土上缓慢的移动，一步步扛着自己的枷锁，一生中未见过电光石火，忍不住花开花落，一路在冗长而单调的步伐中背着日落，漂泊，潮汐里踏着浪，海市蜃楼，勉强拼凑安全的轮廓，抓一把海岸线，绵绵的沙，纪念着某时候。尘嚣积聚在那沙里头，被回忆带走，一次次挣脱自己的枷锁，一时中间错过几颗石头，亏欠过还是什么，如何再见片儿 呢，哈雪有没有要再度宣传的或是要跟大家介绍的事情呢？ 接下来还有一些表演，那专辑的专场就是10月20号在台中 Legacy，然后11月10号在高雄 Sparrow。 那 纽约那场就先不谈， 就先不谈，那个还没有确定。那其他有一些资讯其实可以有到我的那个脸书专页。我很常讲错， 你都讲成什么？ 脸私专页。 可也可以私讯你的专业， 对对对，或者 IG 都可以，或者是我们的公司叫相知音乐。 好，最后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给你选好了，你想播哪一首？ 现在在播小事，对 对， 哎，或者流明， 流明， 但是会不会太 sad？ 不会，到大家都已经 trilogy 啊，不要再怕了。 因为流明的 MV 今天刚上线，中午12点已经上了。 最后要来介绍一下流明嘛？ 流明除了是光的计算单位，它也代表流逝的明天。其实它是我为了一个已经离去的朋友写的一首歌。但你知道关于这种，我最近很常写到那种生死的歌。然后每次都忍不住想到那个《哈利波特》有一集。邓布利多跟哈利波特在国王十字车站。邓布利多跟他说，要同情活着的人。然后我就觉得这句话是 要同情活着的人。 就是比起离去的人，我们更应该要同情或关心活着的人。 你刚才说会不会太荡，然后你现在又讲了这一段。你知道我们现在是大白天下午的3:47，不是凌晨的3:47。 太荡了，那不然换小事吗？ 又切回去啊。就听听流明，然后你可以上去看看这一支 MV 这样子。今天非常谢谢带来你的换句话说。 谢谢。 微热的季节，藏不住的暧昧节拍，宋楚龄初里， 你的眼神解开我心中所有阴霾，期待也无法作怪。 Cause you're my sunshine Alright 就让我们慢慢的猜 Alright 别乱了暧昧的节拍 Say hi hi 每天练习 smile心跳大声的厉害，呼吸脉搏完全的超载，处理了，处理了，处理 love you my oh my， 处理了，处理了，处理 love you 爱不爱，处理了，世界像颗尘埃，你随手拍一拍。